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，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，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， 是我选择了。

好像才撩动，随便恶搞一下再恶不洒脱。

spread our wings. Do do do do do do do do. Wanna be, wanna be, wanna. I wanna be, be a lover. I'll run to you.

爱的线索不必太多，等你再说爱我。 You are my angel 爱给你我所有，全年无休爱着我，为我守候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我想我是爱过了头，才对你无边无际的奢求。任激情一路捉弄着我，像一捧寂寞的水晶球。我想我是爱过了头，才失去勇气甘心逗留。而对于你的眼光愚迫，像一蹶不振的小丑。梦虽成花朵，你吹来几风，谁能心事爱情酿的酒。如果我放手，所有寂寞堆在我身后，不管用几处伤痛，泪偷走了连夜，落满你的夜，谁能浇过爱情的火圈？阳台如是说，月末相吻的时候，来呼吸爱的气候。 是不会 拒绝，即使谁用温柔悄悄欺骗着我流血的心，我却不能逃避，还是同样感觉，总是要和人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，我已历经 FM 969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

陷入感情漩涡。